咁有大字咧，有三種嘅意思。第一就體大，就係我哋嘅心性啊，本來就不生不滅，如而不動，但係為一切法之所依，咁佢就體大啦。例如經中講，佢話一切因果世界離塵，就因心成體。咁啊，叫如一切法都係因心成體啦，咁啊，佢就體大。咁啊，第二就係相大啊，咁啊，此心無形相，所以能視同三世，還遍十方，遍一切時處。而經中講，佢話清淨本源係周遍法界啊。咁啊，叫如周遍法界，我哋稱佢為叫做上大。咁啊，第三就係用大啊，就話世出世法一切正法，上至諸佛，都下至含離，都皆從此心性流出。所以經常講，佢話隨眾生心應所知量，循業法緣。咁既然能夠隨眾生心應所知量，循業法緣啦，咁啊屬於呢個用大。咁啊三大之中，體大就係法身啦，咁啊相大就係波嘢，咁啊用大咧就係解脱，就係若我哋眾生以前一念心性，就具足佛果相，體相用三大。例經中講，嗰個菩提涅槃就圓清淨體啊，咁啊菩提就即是係波嘢智慧啊，涅槃就即是法身本體啊。咁啊既有波嘢同埋法身啊，當然就有呢個解脱妙用啊。至於話圓清淨咧，就係眾生一念心淨，本來是佛。由於迷波嘢之故，成煩惱障啊！迷呢個解脱之故，成為業障啊！迷法身故，就成為道障。迷此三德四障，而成幻業苦三障。咁啊，現在佛大慈大悲，開示眾生，令知自心本具佛果。三德四藏，咁啊，从此咧时刻点点啊，再不随呢个妄想流转，咁就转呢个三相咧，而成三德啊。一念心中当下就具足佛果相，得三德四藏。所以话菩提涅槃咧，就系圆清净体，本来就系清净。我哋一念心中啊，就具足咧佛果上呢个三大嘅道理。咁啊，呢个大字，咁啊，如果根据呢个经中嘅道理嚟分析咧，咁啊，一共咧就系有十二种嘅道理。嗱，第一就系理大啊，理者就系众生天然本具，咁啊不分别不增减，本来如。而个理性，所以经中讲，佢话阴入处界，本如来藏，妙真如净，清净本源系周遍法界。咁啊又说，与众生普觉真心，个个圆满。咁啊，既然阿难同一切众生啊，呢个普觉真心都个个圆满，个个圆净。咁啊，叫佢为理大啦。咁啊，第二就系解大啊。咁啊，众生若是迷此大佛境理性，就起呢个烦恼幻；若是悟此个大佛境理性啊，就开呢个圆顿解，即系禅宗嘅大彻大悟啊，悟得一切法为心自性。咁阿难及法会大众闻佛开示四科七大皆藏净之合，佢就悟得一切世间之所有物， 皆即菩提，妙明如心，又或各国了如自知，获本妙心，是常住不灭。而柯南尊者开悟之后啊，更加说佢话招我啲极颠倒想，都不力更其获法。咁呢啲境界咧，就属于呢个解大。第三就系智大，就系依解而起呢个观照啊。咁既然我哋修观照，就不能够离开呢个波叶嘅智慧。咁以呢个如如之招，如如理为一如，所以经中讲，佢话我以妙明不灭不生合如来藏，而如来藏都为妙觉明圆照法界啊，就属于佢哋自大。咁第四咧就恒大，咁既然我哋以知招理之时。咁啊，理智同时一心，咁啊，我哋所起呢个行门啊，修任何一行，咁啊，一行中都具无量行，一行复具无量行，咁啊，此行即系如来行、法界行、普贤行啊，亦名咧即系圆觉行。所以《涅槃经》里边讲，哦，有一行即系如来行啊，大乘。大波涅槃，咁啊此经执注，咁啊有三个提名大佛顶，首灵如王系具足万行，十方如来一门超出嘅妙庄严路啊！不过而十方如来先依此一门超出，咁啊进入妙觉菩提，咁啊当然属于恒大啦。咁啊第五。就是正大了，由这个恒大进一步所谓恒正契理与这个天然妙理相应，那么就正大。所以经中说你如重重单复十二方顿妙觉成无上道，又说圆满菩提归无所得，那么属于是正大。那么第六就是自大了，咁我哋既然成佛，咁啊圆满菩提归无所得，正到无上道矣，咁就安住呢个三德地藏，如而不造常乐我净，咁啊自受用啊，就系无边个快乐啦。所以经中讲，咁啊十方如来及大菩萨啊，咁啊依其自住。三摩地中，咁既然十方诸佛及大菩萨都自住于三摩地啦，咁啊属于自大，咁啊从解大至到始终嘅自大咧，属于自觉自治，系自受用嘅境界。咁啊第七就感应大，咁啊佛既然修行成佛咧。咁啊，至于呢个三德地藏，咁啊，从此咧，咁啊，从体起用啊，所谓不掉而能随缘，极而能常照，所谓有机则应，都无感不通，随机自然啊，说法度众生。若是大机者，为佢说大话；中机者，为佢说中话。小机者为佢说小法，咁啊如同观音菩萨在第六卷，咁啊修呢个耳门圆通得正菩提之后，佢能普自然三十二应啊入之国土，所谓应于河山得道者啊，即现河山而为说法，就名为叫做感应大。咁啊，如急菩萨啦，咁啊，点解佢能够可以不动道场，咁啊，遍十方界嚟嘅度众生咧？咁啊，从前咧，咁啊，多数咧都系以啊，所谓天光有水嘅天光月嚟到做譬喻，咁啊，的确天上嘅月亮只有一个， 咁但系人间啊，千千万万个河流，凡系有水嘅地方咧，都有呢个月影。咁啊，天上嘅月亮未有落嚟，但系人间有水之处啊，亦都冇将佢托高啊，接近呢个月亮。咁啊，虽则彼此冇来往啊，但系有雨一个，有水嘅地方咧，都有呢个月影啊。咁啊，但系现在呢个科学进步，咁我就可以用另外一种嘅比喻咧，嚟到证明啊，诸佛菩萨所谓不动道场，嗱现身法界做众生。嗱，我哋现在咧，大家知道有啲人做个慧晶，咁啊呢个慧晶就永远咧，咁啊飞喺个天上边嘅，佢唔落嚟呢个人间嘅。咁啊，但系个世界上有呢个重要嘅新闻啊，通过呢个卫星，咁啊全世界凡系有电视机，你只要一开嗰个掣，通知冇先后啊，都收到呢个卫星咧所转播呢个新闻。咁啊，但系呢个卫星冇落嚟我哋人间喎。我哋人间咪何止几啲亿亿万万个电视机啊？咁亦都冇放上天上去啊！就住呢个卫星，咁佢就系响呢个人间啊！任何一个角落，乃至最偏僻嘅地方，你只要有一个电视机啊，咁你一开咧，咁啊呢个卫星转播嘅新闻节目啊，你就同时收到啦。咁啊，既然卫星冇落嚟人间，而我哋人间嗰啲电视机啊，亦都冇送上呢个卫星嘅说，咁啊，但系能够收得到，能够睇清楚而在目前，咁啊，其实咧，诸佛菩萨啊，所谓不动道场，能够现身法界度众生咧，呢、这个原理咧。都是一样，所谓从体起用啊，佢能够天身法界度众生，佛既冇来啊，但系我哋众生啊，亦都冇去啊。只要就在本处，你能够一心一意清念佛名，或者念菩萨名啊，咁就冥冥中就会得到感应啊。所以呢种咧就名为佢就感应大，咁亦叫做普门自然啦，凡有所求，咁啊诸佛菩萨咧都即能感应。咁啊第八系叫做神通大啦，咁啊佛咧每一次将要说法之前，咁啊在先咧佢哋现种种嘅神通。所谓放光动地啊，系花耳宝堂，令呢个有缘者若见若闻啊，生呢个稀有心，作呢个难遭想，咁啊即刻闻习佛言，听佛说法。所以经中讲，咁啊从其灭门，放种种光啊，其光广耀都如八千日。于是说不离尘国土地一时开现佛之威神，令诸世界合成一界，其世界中的所有诸大菩萨合掌成庆。咁啊，既然佛啊将要说法，咁啊现神通，咁啊十方法界诸大菩萨都来到佛前合掌成庆啦。咁所以我哋就叫佢为神通大。咁啊，第九就系、是、慈悲大啊！咁啊，佛出世度众生，纯粹系一种嘅慈悲心。咁啊，而佛啊，说法之时，亦系三业清净，所谓心轮可以现种种嘅神通。佢呢个口啊，说种种嘅妙法。咁啊，佢呢个心意咧，能够观机说法。随众生啊，质性大小邪性不同，即能啊说法拔苦以乐平等化道， 所以经中讲，佢话上合十方之佛，本了国心，都与佛而来，同一而力去度众生啊，就名为叫做慈悲大。咁第三就系说法大啦。咁啊，有缘嘅众生都闻得不辞，所以佛就以呢个四段八音演说妙法。所以经中第一卷讲，佢话迦陵尖音就遍十方界。咁啊，佛说法而迦陵尖音咁美妙，又能遍十方界啦。咁啊，当然就叫做说法大啦。第十一就系利益大。咁啊，佛说妙法，令呢个有缘嘅众生啊，大根者系闻大法得大益。中根者是闻中法就得中益，小根者闻小法是得小益，能令未信者生起个信心，以信佛法者令他的信心增长，信心增长者令他了解佛法，从此修行啊，开智慧花结菩提果，直至成就无上菩提。所以经中讲啊，佢话一切都普获金刚三门，又说皆获本心啊，远尘离垢，得法眼净，都系属于文化呢，得到好处就名为佢嘅利益大。第十二叫做劝俗大。咁啊，由于法会大众，咁啊，文化得到好处，为着日后再有机会亲近佛，增进自己嘅道心，亦都啊，为着报佛呢个法语嘅心恩之故，所以法缘啊，相随特学，随佛转法轮，化度众生。为佛的化眷属，所以经中开章都说250大阿罗汉是为佛的常随众啊。又是行家菩萨内聚道场，属于这个化眷属。咁啊，从感应大以此个眷属大呢，就是若这个他受用而说。即是佛成佛之后啊，住于这个九灵岩大境，从体起用说法度众生。咁啊，上来呢就是一种将大佛整个大事呢解释完。咁啊，其次就是解释个佛字，咁啊，亦都是若这个心法啊嚟到解释佛字。咁啊，梵语叫做佛陀耶，中国话就国者，就系了了常知，令明不昧，名为叫做国。咁我哋通常咧讲十方诸佛，总之凡系成咗佛咧，都名为叫做国啊，因为佛者嘅国也嘛。我哋十方诸佛修得有功，究竟成佛啦。所以佛呢就是过者，是一个先知先觉，是个过来人。但是始终呢，我们既然说若这个心法解释大佛，所以始终个佛字呢，就是指我们众生啊，现前一念，所谓灵明不昧，了了常知者，就名为过。咁亦都说明众生心即是系不得，众生心即是系过。嗱，咁啊，经中讲啦，佢话与之心灵就一切明了啊。呢、这个与字即是阿难，佛话你阿难个心，既然系灵通明了啦，咁啊，一切众生之心即是系佛心啊，亦都系灵通明了。咁啊，众生之心既是通而且明啦，咁啊就叫做觉啦。咁啊，经中又讲，佢话此经妙明， 即正而真正啊。咁啊，呢个语字又啊，以安难。咁啊，安难嘅心性妙而且明，所以我哋一切众生嘅心性亦都系妙而且明啊。咁啊，安难与我哋一切众生嘅心性都系妙而且明啊。咁就叫做光，咁啊，光即是系佛咯。咁啊，又话性空生觉，说明众生心性空净。就是佛的真知真觉啦，咁啊又话与众生亦复如是啊，普觉心足觉觉圆满啊，又话我与如来真正妙心系无二圆满，都是指我哋众生面前一念心真系圆，真系净，真系离，与佛啊呢个觉心咧系无二无别。就说明众生一念心就是佛，众生现前一念心就是觉啊，离心之外都无法可成啊，离心之外咧无觉可得啊，眼前一念自性就是佛，就是系觉。所以《花严经》里边讲，佢话净空就即是佛啊。又话无相菩提，就即是自心。系心若清净，一切善根即皆得圆满。咁无相菩提，欲净即净，说明心清净故，便以菩提心相应。所以众生心，即是系佛心，唔系离开心之外，更有佛可得。所以佛者觉也，此个觉字乃是指我哋众生现前一念心性，就是叫做觉性啊。众生现前一念的本性就是佛性，所以众生与佛呢就是无二无别。咁啊，始终呢个觉字，我哋通常讲咧，咁啊亦有三种嘅。第一，就叫做本觉啊，本觉就是指我哋众生现前一念心性，咁啊本来就是觉，唔需要假设任何因缘，然后先觉，本来现现成成，圆圆整整就是觉。所以经中讲，佢话十方世界十二类身，本觉妙明。觉如心体，与十方佛都无二无别啊！十二类众生嘅本觉妙明心体与佛咁两样，又话本觉真心觉觉圆满。咁啊，既然觉觉圆满冇起缺啦，咁啊，当然系本来就系觉啦。咁啊，第二就系此觉，此者就系初人。就是说明我们众生一念心，虽然本来是觉悟，但是未来已久，现在以这个畜生的善缘之故，得以发菩萨，同埋这个善知识的开导，才知道一切众生皆有佛性，佛性功德都与佛无异，本来清净解脱。咁啊，因此我哋一个学佛嘅人咧，咁啊佢迷啊，都唔系大过啊。咁啊，最紧要仲系有善根咧，能够亲近嗰啲知识啊，咁啊由嗰啲知识开导，咁啊开佢呢个茅塞啊，咁啊使佢转迷咧系成过。所以话亲近知识，虽然无路中行啊，佢话虽不得于，都时时有用啊。我哋早上起来，尤其是自生嘅人，咁佢行去外边嗰啲有草皮嘅地方行下啦。咁啊，虽然佢唔会啊整湿嗰条裤，但系嗰啲露水咧就肯定啊对我哋呢个鞋面咧，咁啊多多少少咧。有啲潤濕嘅，有啲潤氣嘅。咁我哋一個學嘅人， 佢亲近自知识啊，亦系一样。你即使唔学得读书，咁你常常亲近自知识咧，你多多少少咧都有啲接近，有啲学到嘅。咁我哋响一个自知识之前，咁啊学多少，咁我哋食饱餐饱学啊，至好先才同呢个五十三餐。咁啊，到处嘅亲善知识咧，咁啊，每一个善知识之次学多少啊，咁啊，你积积埋埋咧，咁啊，变成自己嘅终身受用。所以本觉虽然系人人本具，个个现成，佛性咧系本有，不假外求。但我哋迷路已久，早已经咧唔知得自己嘅本性。咁啊，由於宿得總有善根因緣，所以今生咧遇到佛菩薩同埋善知識開示，咁先至知道自己有佛性啊！自己個佛性不得，係同佛咧冇乜兩樣，本來清淨解脱。所以加設佛講啊，就話一切眾生心清淨，佢話從本無生，都無可滅啊！又在人王富个波的波罗经里面讲，我说一切众生心本清净。那既然加士佛同埋人王富个波的波罗蜜经都是异口同声咁样讲，咁一切众生心本清净啦。咁我哋若是话读经咧，我哋就明白呢种道理啦。咁在呢个时候，我哋先至知道系众生包括自己啊。心性清净，本来就是佛。咁啊，如是个了解咧，就系叫做理觉理论之中，你觉悟知得自己有佛性。咁啊，因为向来唔知，咁啊，现在先至初初得闻。咁啊，众生有佛性呢个明知，咁就叫做明智觉。咁既然我哋初初闻到众生有佛性呢个名字，咁随后咧发呢个菩提心啊，咁念念都如是觉，念念都如是观照，唔随呢个妄想流转，咁就叫做观行觉啦。咁观到公心，粗划先片，咁相似见佛性。咁就叫做相似觉，咁啊从呢个相似位中加工拆进，了了见佛性，分寸无明，分正法身，咁就叫做分正觉。所以呢个似觉咧，从呢个明智觉至到分正觉，通明叫做似觉，但系明智觉咧，在呢个凡夫位，即系心中。第八点的三件事啊，同埋安慰地，咁啊相似觉，即系相似见佛性咧，就即系十进位，到到分正觉啦，咁啊瑜伽就包括十住十行十两四三行等觉之位啊，通明位即系此觉，咁啊第三就系究竟觉，咁啊同分正觉无功用道。深深流入大乘的沙河夜海上观涅槃行道啊，咁啊顿断最后一份真相无明，就等于话我哋整个第八阿赖耶识里边咧，一切无明烦恼啊习气都全部咧清清净净啦。咁啊，我哋嘅第八阿赖耶识咧，完完整整一个。就是清净的佛性，所以了尽最后一份生死无明，咁啊圆满菩提就名为叫做究竟觉，咁啊三觉咧就通于生佛正法，通因就通果，咁啊虽然通于生佛正法因果啊，但系总不离一心。若是觉于自心本空啊，咁就一空就一切空啦、啊。 若是各于自心，匿名不昧，了了而笑啊！ 所谓一假 一切假，咁就具如一切法。若是各于自心，空有不二，一中一切中，咁啊即系中道，咁亦都说明啊，所谓佛者各也，咁啊各于自心里边啦，系具足呢个三谛理啊，三谛不离一心。咁有本国就是法身，此国就是波野，究竟国就是解脱。此法身波野解脱的三德呢，亦都不离一心啊！唔单本国是为心，此国究竟国啊，亦是为心，但明知为佛。此就若我哋一念心嚟解释个事。咁啊，其次就若心法，咁啊解释个顶字，咁啊亦都咧有三种嘅道理。嗱，第一咧就系、是、最尊系无上义啊，咁啊因为佛身最高处，咁啊就系头顶啦。就譬如众生呢个心性啊，既然一念心具足呢个觉性与佛无二啦。所以我们众生这个一念觉性啊，那么也都是最尊无上啊，如同佛顶。那么诸佛正此心性，就是为无上法王啊，是为天中之天，圣中之圣，因为此心性为无上道，所以如佛之顶啊，是最高最上，是最尊最正。那么若有众生随顺此经修行，那么能证个大佛顶礼，所以依此经修行名为这个第一波若波罗蜜，那么亦都叫做最尊无上。那么第二就是不可见而，那么这个佛顶虽然是最高最正，但是不可自见咯。咁啊，譬如呢个心性，虽则系灵灵不昧，了了常知，但你想求其形象啊，亦都系了不可得。就譬如佛顶咧，系不可见。所以《金刚经》里边讲啊，佢话过去心系不可得啊，现在心系不可得啊。未来心是不可得啊，咁啊三世求心都心不有啊，起信论讲佢话十方求心心亦无啊，说明自心虽执本具，但系非是形象可以表示啊，咁就叫做不可见义。咁啊例如，咁我哋东土啊，所谓六代的祖先，初祖就是达摩祖师，二祖就慧可大师。慧可大师的初参达摩祖师之前，他主要目的呢就是请示达摩祖师呢为他说这个安心法。但是当时这个达摩祖师就问他，他说请你呢咁啊，将呢个心啊攞出嚟，咁我先就可以为你安啦。我话将心来就予以安。咁啊，达摩祖师一问，咁啊二祖啊，咁啊即时自己都反照自性啊。咁啊呢个心啊点样可以攞得出呢？因为心系无形无相啊嘛，就攞唔出啦。所以佢就说一句啦，咁啊求心。是了不可得啊！咁啊，初祖就顿住讲句，佢话已住安心境啊，已经为你安咗心啦。咁啊，你嘅心本来就系如此，何必外求咧？你本来就系佛啊，你本来就具足啊，唔需要外求。咁啊，虽然本来具足，但系此心系无形相，无可说是，所以叫做如境啊，就系、是、不。可见。咁啊，云门祖师 佢曾经讲过，佢话人人尽有光明在啊，看时不见就系、是、暗昏昏。咁其实如果话暗昏昏咧，即系仍有景可见嘛。咁其实我哋嘅心性就唔系暗昏昏。咁如果暗昏昏啊，何以名为叫做佛者系觉也咧？咁所以我就可以将话咧，人人尽有光明在啊。都看时历历是照分明，咁啊虽然是历历照分明，但你的心仍然是无相不可见，所以而佛顶即不可见。咁啊，这个佛顶就是三十二相中的第一相，叫做无见顶相，在呢个头顶青罗金塔之中，咁佢周围咧就红色嘅。佢嘅形状好似春山造日，咁啊佛初出生之时，呢、这个风皮利林人就为佛与母啊，捧持闭观就不见其影。咁后来佛正道啦，咁啊游化呢个波罗奈国，咁啊东方九地应持菩萨，咁啊欲佛顶啊，佢向上推行。力行沙佛土啊，一终不能见啊！咁嘅譬不深，亦都不可见。譬文中第一卷嘅七番破网，咁求个网心亦不可得啊！十番变见之中，咁啊明明说呢个见性就系当日本有嘅心性啊，但系亦都不可见啊！因为见性非事物，所以经中讲话若见事物，则如可见而知见。佢若同自己名为见悟，咁啊唔不见时啊，你何不见不见之地呢？佢话若见不见就自然非彼不见之相啊，佢若不见不见之地，咁啊自然非物啦，云何非语呢？咁得说明呢个心性。是不可见，而佛顶呢不可以上见一样。那么第三就是放光现化义，那么佛顶呢就放光，光中就是现莲花，那么莲花就现化佛，化佛就宣说神咒，那么说明这个心性啊是大义无边，是不可思议，所以顶之一言是具足，是最尊无上，具足不可见，以及呢放光现化三种的意思。若是话若呢个最尊言属于波野，咁点解最尊言属于波野呢？因为波野为诸佛之母，三世诸佛啊，都是以呢个波野波罗蜜出生，所以波野咧系为最尊，所以大乘佛法，咁啊以文殊菩萨咧系代表智慧，咁啊小乘经典咧就以舍利弗嘅智慧咧系为代表。所以《弥陀经》呢咁就以呢个舍利弗呢系为发起啊，非有大智无以发起此文啊。咁啊，《本经》亦都以呢个文殊师利菩萨为代表啊。咁啊，若非大智，咁啊亦都无以发文啊。大智就系多嘢。不但一佛啊，依波野修行二乘道，乃至十方诸佛啊，都依波野波罗蜜多故，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所以波野系为诸佛之母，诸佛因波野故而出生，所以波野一法呢，为最尊重啊，系为最无上。所以这个顶字呢，若尊重啊呢一方面呢，属于三德道嘅波耶德。咁啊，若是话若呢个不可见呢方面讲呢， 咁啊，即係法身啊，因為法身係無相啊，所以就不可變。咁啊，若是話若呢個放光現化呢一方嚟講咧，咁啊，即是係解脱，因為解脱之故，先至可以大用無邊放光現化。咁啊，若是話扼要而言之，就唔單話多嘢係最尊無上啦，法身解脱亦都係最尊無上，唔單話法身。是不可见啊，就是波耶解脱亦不可见啊。唔单话解脱放光应化，即时系发生波耶亦能应化，就显呢个三德之中咧，复具三德不可思议，说明啊，我哋一念心中就具足呢个三地藏。咁啊，若论此经嘅经文，咁啊直接说出，只是呢个大佛顶礼啊，就系我哋众生一念嘅心性具足，经文最明显嘅啦，就系话得之与心系本妙明净，咁啊与心就系以阿难呢个离明之心啊。咁啊，亦系一切众生本具呢个觉性。咁啊，本妙明净，本妙咁啊，即系大嘅意思。因为心性虚空幻天，包罗万有，统括正法，所以叫佢做大啦。咁啊，若是话本明，咁就了了常知啊，即是系佛言。即是系国嘅意思，咁啊若是话本净，咁啊既然系本净啦，咁啊清净无物啦，咁啊一尘不染，就如同个顶咧系不可见，所以经文里边得之于心，本妙明净啦，就系阿难嘅自心里边具足本妙本明本明，即是具足三德。地藏，咁啊，阿难如此，咁啊，一切众生亦复如，所以呢两句经文咧，证明大佛顶礼就系众生本具嘅真心啊！我哋一念心具足，系一个最好嘅证明。咁啊，在呢个经文中有注，佢话妙正如明，离诸名相啊！本来就无有世界众生，咁啊妙性圆明，咁啊妙性就即系大嘅意思，咁啊此性咧就系既不增灭，幻遍虚空，咁当然就系妙啊，所以我哋就叫佢属于呢个大义，咁啊圆明。咁啊，即系法嘅意思，所谓圆照法界啊，国了清净，咁啊国者，咁啊即是系法嘅意思啦。咁啊离诸咁名相啊，咁啊既然离诸名相，咁啊即是系个顶啊，如同呢个顶咧系不可见。咁啊嚟，我哋众生一念心。咁啊，既然妙而又明，而又解脱，咁啊，我哋一念心里边咧，就系具足啊三德地藏，亦都具足呢个大佛顶礼。咁啊，虽然咧系具足，可惜向来都系迷啊。咁啊，现在我哋有因缘，咁啊读此经，以研究此经啊。咁啊，了解呢个大佛顶礼三德地藏，就系我哋自己一念心性本来具足。咁啊，现在虽然系迷，只要我哋一念觉悟啊，咁啊，当下就是咧大佛顶嘅理体得以显现。因为迷之与悟不离一心啊，例如我哋一个手掌。你将佢向上 系呢只手啊，你将个手掌扑低咧，咁啊亦系呢只手啊，手掌向上，耳洞反过嚟咧，都不离一只手啊。我哋迷之以悟，都系不离一心，迷之时，所谓大佛整理啊，都变成咧烦恼而像生死果报。若是我哋一念悟啊，就转我呢个烦恼业障生死个果报，成为咧系发生波耶解脱。所以迷之以悟，不离一心。若是旁证顿歇啊，咁啊当下就系清清净净、烟烟静静。所以迷时一心啊，悟时亦是一心，堕于六道生死轮回，不离一心啊！日后我哋成就无上菩提，亦都不离一心啊！所以始终若呢个心法解释大佛顶嘅意思，主要就系令我哋呢个学经人啊明白所谓迷悟都不离一心嘅道理。咁啊，从此咧舍迷依正悟咧，反妄而归真。咁啊，上来咧就系依三种解释大佛顶里边咧，第一啊，若心法解释大佛顶三个字已经咧系讲完。咁啊，向下文章，浮于明一。